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My Radio 2013。 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制造嘅直播，今日星期四晚啦。咁咧就其实咧，我咧就今日有我八神喺度，同埋我朋友阿希喺度嘅。咁啊，希咧上集都做咗我哋嘅嘉宾嘅。咁因为咧佢咧资料搜寻好犀利嘅。咁我上集点样样去介绍呢位朋友咧，就系话系一位专才嚟噶嘛，系一位讲古仔嘅专才嚟嘅。所以咧讲古仔咁掂呢啲嘢，即系留翻俾你啦，系咪先？咁其实咧。闲话一阵啦，就系我本身我八神已经系病到系咪叫病入膏肓啊？嗰、那个字我唔识读，病入膏肓嘅系啦，病入膏肓，成日读错咗高慢咁，所以咧就都状态麻麻地啊，咁希望大家即系包涵下啦。如果我讲嘢有啲咩嘢失误啊，或者我突然间讲翻嘢疏疏地断咗片嘅时候， 一定冇问题嘅。 唔系，因为我话时话我其实咧，我个状态系仲衰过寻晚，因为寻晚我帮热血时报去做130年特工队嗰阵时咧，我做一集 live 啦，即系讲旅游啦，咁然之后后屘再仲要录多一集，系录到去12:00多1:00啊，跟住仲要系揸车翻屋企，咁啊好彩阿希哥都有帮手揸车咁样样，即系多谢晒系啦。咁啊，另外要多谢你一样嘢就系咧，就系因为上个拜你嘅出现咧，无端端即系香港制造嗰个 archive 咧，嗰个 YouTube 个 archive 咧，嗰个 hitway 咧，就无端端系好升得好快嘅，咁可能啲人贪你即系好警讯啦咁样。你觉唔觉得自己似警讯主持人呢？ 大家觉得我似唔似呢？上次呢我就你八神就话我上次似警讯啦，今次呢我街童少少啦， 系嘛？即系街童系嘛？由30岁变翻20岁咁样啦， 系啦系啦，咁样咯。不过其实呢八神病其实我都病病地，即系呢排天气都开始由今日又特别今日啦，又转凉啦， 系啊，所以就交叉感染咯。 系啊，咁我同八神呢几个礼拜都见得几密， 系啦， 即系佢传染下俾我，我传翻俾佢咁样，越嚟劲啦。 老实讲，我见佢系多过见我阿妈嘅，所以系啦，咁啊冇办法啦，即系工作嘛咁样。咁我哋今日入翻呢个话题先啦。我哋今日其实咧就系讲一个话题咧，其实我哋以前曾经讲过嘅，就系咧香港一啲地名嘅探索啊。咁呢次讲香港地名探索咧，我哋希望咧系深入少少讲一啲。即係就住一啲地方名嘅一啲趣怪嘅古仔嚟到去講出嚟囉。咁我哋盡量都抽返啲係之前冇提過嗰啲嘅。咁阿希呢同我呢都準備咗一啲貨仔出嚟嘅。咁我諗住讓路俾你先嘅。你諗住講邊度先呢？ 咁今次呢我會想講多啲係香港島嘅事啦。咁呢排呢即係因為我之前就去咗德國嗰邊住。咁轉返翻嚟之後呢排咧就多咗喺蘭桂坊嗰邊出入嘅，咁今日就去咗食一間都幾出名嘅拉麵店，咁嗰間拉麵店附近有條街咧就叫擺花街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擺花街 我成日去我就 揸車嘅話都會都成日經過下嘅擺花街咁擺花街大家知唔知佢嘅英文名係咩咧？咁 擺花 Street。 拜花路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八神嘅演绎嚟嘅。咁实质上咧，佢嗰个名咧就叫做 Lindhurst Terrace 嘅。咁Lindhurst 咧，其实佢系一个19世纪嘅时候英国上议院嘅一个院长啦。咁佢嗰、那个即系啲人称呼佢做 Lord Lindhurst 嘅。咁Terrace 呢个意思咧，Terrace 其实就系、是。是英文嚟嘅， 系英文嚟嘅， 英文嚟嘅。咁解做咧一个台啊，一个比较地势比较高啲嘅位置。咁大家 即係如果搭地鐵或者即係去開中環嘅話，其實都有啲印象啦。嗰、那個位置咧，其實就開始係上半山嗰個位置嚟嘅，咁、變咗就係、是即係當年初初一百幾幾年、一百五幾年嗰啲時間啦，啱啱開發嗰個路段嘅時候，咁唔會有人住到咁高噶嘛，咁嗰個地方都比較叫做一個高嘅位置，咁嗰度就叫做擺花街嘅，咁但係好啦，咁英文就係叫做 Lindhurst Terrace 啦，咁點樣會變咗做擺花街咧？八神你又知唔知咧？ 其實我係揾到少少資料，我本身唔知嘅，但我揾到少少資料咧，就據講咧就係喺1840年代初咧，香港開埠嗰陣時咧，嗰陣時呢個擺花街呢一帶地方咧，就曾經係西洋嘅高級妓院集中地，即係話講得白啲，啲鬼佬就喺嗰度叫雞。咁咧。啲男仔咧，啲男人咧就去妓院之前咧，就習慣咧就買支花送俾啲妓女嘅，咁好 gentleman 嘅，即係鬼佬叫雞都有翻啲風度咁樣樣。 舊商號啊，嗰啲佢哋叫做，即係嗰陣咧，嗰陣 so called 叫雞啦，咁但係即係都即係佢唔會好似依家咁就。淨係有性冇呢啲嘅嚇，咁佢哋都有都仲嚟自己。 我覺得佢真係當呢種係尊重式嘅消費。 尊重嘅，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日本嗰啲 geisha 咁咧，技藝啊嗰啲咁，有啲同埋有啲所謂嘅妓女，其實佢哋係賣藝噶嘛，賣藝不賣賣藝不賣身噶嘛。咁其實都有可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咧，佢哋去見客嘅時候，咁咪見去揾呢啲消遣嘅時候啦，就都會話買定扎花去 去氹下嗰個性工作者，因為嗰個妓女開心咁啦。 係啦， 係啦，咁啊，咁哎呀，我睇到邊度？係啦，咁就習慣買支花送俾妓女啦。咁變咗咧，嗰度就因為有咁嘅習慣，咁就有咁嘅demand 就有咁嘅 supply 噶啦。咁就變咗咧，就有好多小販咧就喺嗰度擺檔賣花咯。所以就有擺花街之名嘅。咁近年嚟講咧，其實佢即係據資料講就係話成日都拍鬼片嘅。咁我真係我唔係太睇出邊啲鬼片啊，但係聽講好多鬼片喺嗰度拍咁樣樣即係網友可以幫手揾揾啦。 不過咧，其實擺花街嗰個位置咧，夜晚嘅時候其實都有少少陰森，得人驚嘅。雖然話好多人行，但係我試過去過咧，其實擺花街嗰度其實係一個三角形嘅位置。係啊，咁嗰度咧就有啲我試過行過去嗰啲後巷咧，其實都真係幾驚嘅。咁可能喺嗰啲位置拍都未定啦，咁樣咯嚇。 我都覺得係即係路又窄啦，嗰啲咁樣。 咁但係其實咧，仲有再補充一下咧，其實慢慢去到後期嘅時候咧，嗰啲咁嘅西洋妓院啦，即係嗰啲全部都係高級來佬雞嚟嘅，咁佢哋咧就去咗，即係慢慢就搬咗落去雲咸街嗰邊啊，咁樣咧，咁變咗就話擺花街嗰啲花檔咧，亦都跟住就去咗雲咸街嗰邊嘅， 咁 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即係商業嘅角度，慢慢咧，你就會發現原來。在擺花街下面有一條街叫做吉，哎呀死了，唔記得咗叫咩添？吉士粒街係啦，吉士粒街嘅咁呢度咧，吉士粒街佢嗰個位置就好近擺花街。咁當年嗰啲妓女咧，就喺下邊咧就會有好多 裁縫。會唔會喺嗰度招客咁？ 應該就唔係喺嗰度招客。咁但係嗰啲妓女會喺嗰度流連咧，就係咩咧？有好多裁縫啊、鞋匠啊嗰啲咧，幫佢哋做啲靚衫啊、打扮啊咁樣咯。即係見到一個行業輪住另一個。行業 即係佢做為咗做呢個生意都幾抌本，都幾敬業熬業嘅啫。 咁嚇，同埋就因為咁又吸引咗其他嘅行業咧，又去咗嗰度附近擺檔咁樣咯嚇。 原來係咁。咁至於咧，除咗擺花街之外咧，其實咧喺附近咧，即係我哋講嚟講去都係港島，係因為咧始終港島係最多殖民色彩嘅一啲地方，尤其是喺中上環一帶啦。咁上環一帶咧，其實有個地方叫水坑口街啦，嗰度。 呢是一个水坑口，那里都是个名字都挺特别的。嗱，水坑口的英文叫 possession point， 啊 possession 其实是解占领咁嘅意思嘅。咁其实话说呢，那度水坑口以前呢就是港岛北岸的一个海角仔，那里有个好大的水坑。咁1950年代填海之后呢就已经成为一个内陆地区啦。咁而1841年那个英国人嚟嘅时候登陆香港呢，就喺嗰度就首先插旗咁样就占领咗嗰度先嘅，就係今日嘅水坑口街。咁1月26号呢，英国嘅远东舰队呢就正式嚟香港呢度插旗啦，即係升旗仪式啦，就表示占领咗香港啦。咁佢哋呢就喺水坑口嗰度登陆啦，就所以就叫呢度做 possession point 啊。咁 possession point 同 possession street 啦，即係水坑口街呢都有强烈嘅殖民主义色彩嘅。咁就但唔知几时开始呢就叫中文做水坑口，因为以前呢直头呢个水坑口街係直头係改咗英文譯名叫波些神街咁样嘅。不过听落好叫口下咁样，几搞笑嘅就係、 是。喎咁会唔会可能都真係因为嗰个名呢比较翘口啦。咁同埋其实水坑口呢，咁其实我自己住坑口嘅。咁所以呢係啦，一听到坑口个名呢我就醒一醒啦。咁坑口呢其实好多时候坑口嘅意思或者水坑口嘅意思呢就係一个地方一个地域啦，咁佢係就係一条河流嘅嗰个出处咁样嘅。咁可能啲香港啲老香港呢，咁佢哋都叫开咗，咁就可能一时间又改唔返咁样啦。咁所以呢就或者係做地图嗰啲人士个 source， 因为当年个 source 可能就唔同。咁所以慢慢就多人叫水坑口，咁就叫做水坑口囉，我就咁样估啦。 咁你有咩地方介绍咁样呢？ 水坑口咁啊，咁不如讲下西营盘啦。 好啊，西营盘几好。 因为西营盘呢个地方呢係几得意㗎。咁以前呢就即西营盘佢係叫 West Cam 嘅， 西營 West Cam 啊， 點 Western Cam 咁樣嘅嚇，咁樣嘅。咁以前咧就係英軍嘅一個 一啲盤據地啊， 佢係一個兵營嚟嘅，其實嚇嗰邊係一個兵營嚟嘅。咁但係咧就當年清朝發生太平天国嘅事件啦，咁香港呢就係、是太平天国嗰啲人好多佢哋嗰啲難民呢 走難落嚟， 走難落嚟， 因為太平天国應該打唔到落嚟香港嘅，但係就嗰啲人為咗避戰就走到落嚟香港， 甚至乎其實太平天国俾人圍剿咗之後呢，咁其實洪氏嘅人呢，洪秀全嗰一家人呢全部其實都走曬落嚟香港，咁所以喺快 打洪秀全嚟咗香港 嘅，其实佢哋嗰个家族啊，佢个家族嗰啲后人啊，其实好多都带住佢哋嘅财富咧嚟到香港嘅。咁喺法会谷嗰度，其实会揾到佢哋啲后人嘅一个， 即系姓洪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啦，或者即系太平天国嘅一班人啦，咁佢哋其实喺香港定居咗嘅。咁香港政府就见啊，你班友咁多人。由太平天国 乱党咁样，真系 又乱党嚟嘅，咁、唔知会点噶嘛？咁所以咧就同佢哋划界，咁啊划界就喺西营盘嗰度划啦。咁大家可能都有听过高街啦，咁高街喺上面嘅，咁但系由高街开始下边数落嚟咧，就有咩三街啊， 第三街啊，第一街 啊，系啦系啦，咁就北至南啦，跟住啊，唔係上至下啦，即係南至北啦，就4321啦，高街開始咁東西就有東邊街、西邊街，仲有中間一個正街咁其實呢度一個正方形嘅位置咧， 成個框咁樣一個正， 係啦，就框起咗，就係話你哋啲人咧就住喺呢度啦，住喺西營盤呢個位置啦。咁因為洪秀全呢啲太平天国嗰啲人咧，佢哋係信上帝嘅，咁所以咧你就見到喺上邊嗰度咧，第高街嗰啲位置附近嗰度。就有间教堂，咁嗰间教堂其实都系佢哋当年崇拜嘅地方。 吓系啊， 系啊，其实 我以为系鬼佬起嘅，我以为嗰啲啊。 其实咁我相信之后都有啲鬼佬。 即系因为我哋所知啊，即系太平天国所谓信嗰个上帝啊，就即系佢哋嗰个教义未必真系同西方嗰个基督教一样。以我所知，咁但系咧，我喺度谂，我冇谂过嗱，佢哋咧喺嗰间教堂嗰度崇拜过啦，咁啊西方。嗰 啲真係叫做信返正宗基督教嗰啲又喺嗰度崇拜嘅时候，咁两者係通嘅，原来即係我冇諗过呢样嘢啫，真係我觉得幾得意嘅。 係啦。嗯， 好。咁我仲有嗱，好啦，你掉咗一个俾我，我又掉翻个出嚟，一个介绍一个地方，就系咧，金钟啦，我讲讲好嘛？ 好啊，好啊。 因为金钟咧，其实咧，呢、這个地方咧就好尴尬嘅，因为咧呢、這个地方咧，你话中环即系最繁荣嗰度又唔系，你话湾仔咁，咁又唔多似咁样样、嗯。其实呢个地方系点嚟嘅？其实呢个地方以前咧就系一啲军事重地嚟嘅，即系香港開埠以後的英國人就將呢個地區劃為一個軍事重地啦。就個範圍包括咗花園道，而家花園道以東啦，正義道以西，堅尼地道以南一帶。咁佢就以皇后大道東為分界啊。北面沿海地帶咧就屬海軍，南面嗰啲山坡咧就係陸軍。咁今日嘅中銀大廈啦、太古廣場啦，就建立喺嗰個前兵營基地之上，即係其實嗰帶全部都係兵營咁滯噶啦。咁其實咧。喺皇后大道東個路旁嘅兵房門口嗰度有一個金色嘅鐘嘅嚇，咁有啲人話嗰個係西洋鐘啦，咁明鐘咧就為之嗰啲信息警號，即係好似打機打仗嗰啲叮叮叮叮咁啊，咁咧，所以咧就稱嗰度嗰個營房為金鐘營房，咁後嚟咧亦都將嗰個地方變為叫做金鐘啦。但係英文嚟講咧，其實嗰個鐘咧，其實啲人都唔重視嗰個鐘嘅，嗰個英文名嚟講，因為嗰度係英國的皇家海軍基地，所以海軍就按照傳統將個基地就叫做 Admiralty 其實即是指海軍基地咁解。 海軍基地 係啦，係啦，係啦。咁二戰之後咧，嗰度咧就即係嗰度咧，我哋會有金鐘道。大家都知道金鐘道係連接住皇后大道東同埋皇后大道中咁樣樣嘅，因為好笑，皇后大道咧係斷開咗嘅，東同埋中係斷開咗，中間係隔咗個金鐘道。金鐘道咧就唔系叫 Admiralty Road 喎，个英文系叫 Queensway 喎，吓咁一个叫 Queensway 咁样样嘅，好得意嘅咁样就，咁我唔知佢哋改名个法则，但系我觉得得意在呢度啦，即系如果你俾心机发现咧，其实几好玩嘅呢样嘢。 哦，原来系咁嘅，因为咧我以前做嘢嗰度咧就喺力宝中心嘅，咁我成日都谂啊，点解 Queensway 又叫金钟道咧？咁成日搭车又谂啊，金钟到底点嚟嘅咧？哦，原来佢系。一个咁样嘅历史嘅， 系啊，都几得意啊！你跟住系讲啲咩啊？ 金钟啊，不如咁啦，金钟附近有个香港公园噶， 系 啊，咁香港公园嗰度咧，即系有一个地方咧，即系一个俗名嚟嘅，俗名咁系仲系啲外国人起嘅，咁咧就叫做 Scandal Point。Scandal 咧，乜嘢系 Scandal 咧？陳冠希影相嗰單咧，就係一間 Scandal 啦，即係一啲是非啊，一啲麻煩嘢啊，咁係一個 Scandal Point 啦。咁點解嗰度叫 Scandal Point 咧？咁原來咧就係嗰個位置。其實就係依家香港公園東面入口噴水池附近嗰度咁一個都環境清幽嘅位置嚟嘅。咁佢嗰個位咧係可以望到佢嗰、那個聖 John Cathedral， 即係聖約望大教堂。 聖約望大教堂 即係曾蔭權成日去嗰度啦。 貪曾成日去嗰度啦。 係 啦，咁個個禮拜咧啲人就會做一個崇拜啦 ，Sunday service 啦。咁佢哋崇拜完之後咧，咁嗰啲外國人咧就會喺嗰度。聚集啦，咁啊坐低傾下偈， 講下啲八婆嘢 喎，係啦，講下啲八婆嘢，又啲細路仔喺嗰度玩下，爬下牆啊嚇，咁玩下泥沙啊咁樣啦，咁變咗就話三個女人一個虛啦，咁卅幾個女人嘅話，咁 就真係好虛噶啦，好虛 下，係啦，咁就係咁喺度講啦，講下，即係講完正經事，梗係講是非啦，咁講，所以咧啲人咧就叫嗰度做 scandal point 啦，就係俾人去講下。是是非非啊，咁样嘅位置嘅，咁呢一个系即系好多人真系好少数会系香港嘅一啲洋人 俾呢個族名咯。 哦，因為可能我哋覺得咧，啲洋人咧嚟到香港係比較，佢哋處於嗰個階層比較上流啊嘛。嗯、我哋成日覺得上流人斯斯文文，唔會點樣講啲八婆嘢噶嘛。點、嗯、知上流人就係最得閒，成日講啲八婆嘢。 上流人講下流嘢， 係嘛？上流人講下流嘢就係咁解啦，係真係。好啦，咁樣跟住咧，嗱、嗯，我哋去到金鐘啦，跟住咧再近再附近咧，就有一個地方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就叫銅鑼灣。咁點解要講銅鑼灣呢？銅鑼灣係人都知咧，係一個繁盛嘅商業區啦。咁其實咧，佢所指嘅地方就係今日維多利亞公園嗰個海灣同埋東南邊嘅一啲海岸啦。因為嗰個形狀咧就好似銅鑼咁樣，所以就有咁嘅名嘅。 嗯。 咁早期海岸線咧就係今日嘅銅鑼灣道嘅、 哦啊， 即係早期港島海岸線啦。即係而家梗係當然有好多外面嗰度填咗海。今日嘅銅鑼灣道，咁啊銅鑼灣道咧，其實咧就喺十九世紀中期咧，即係18XX年咧，就係英資怡和洋行總部嘅所在地。當時咧呢、這個區域咧就設置咗貨倉同埋啲糖廠嘅。咁由於咧港島東西需要繞，即係往來東西需要繞路啊，又或者坐船經過銅鑼灣咧就好唔方便啊，所以咧就專登興建咗一條連接海灣嘅海堤，亦都係現今嘅高士威道。咁、嗯、至到1950年代咧，填海工程咧就将成个海湾填平咗，咁得到嘅土地一部分就用嚟修路啦，一部分就变咗系围院。咁原来曾经位于海边嘅铜锣湾道同埋海湾中嘅高士威道咧，就变咗内陆道啦。咁咧好啦，如果你坐地铁去到铜锣湾嘅时候，其实咧嗰个咪会讲话 Causeway Bay 啊咁样样。咁、嗯、你照翼嘅话 ，Bay 系湾啦，咁 Causeway 就系铜锣，其实。銅鑼 Causeway 唔代表係銅鑼 ，Causeway 就係指海堤，即係指嗰個高士威道咁解啦，係、oh. 啦。咁而銅鑼灣道嘅英文亦都唔係叫 Causeway Bay Road 嘅喎，係叫銅鑼灣 Road， 係啦。而高士威道就係 Causeway Road 啦，即係好得意嘅嗰啲中文英文成日而家搞到亂鬼曬啦，所以大家搞清楚就得㗎啦，咁樣係啦。 銅鑼灣咧，其實大家知唔知沙田嗰度都有個叫銅鑼灣？ 係啊係啊， 我以前咧查地圖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得意喎，原來香港咧咁多地方咧，仲有個地方叫銅鑼灣。 灣仔都有幾個啦， 係啦。咁第時我約八神，喂八神，我哋下次去銅鑼灣。等咯咁样， 跟住可能我就去咗大围嗰个铜锣湾， 大围嗰个我又去咗香港嗰个噶咯，会唔会咧？啊，咁啊，同埋咧，其实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实以前咧，即系大家数嘅时候咧，西环。上環、中環、跟住就下環咁樣，咁到底下環喺邊度咧？ 下環其實都幾廣泛嚇，因為下環而家好耐都冇叫啦。其實大概指金鐘、銅鑼灣、灣仔嗰一帶嚇。 嗯。 咁嗰陣時四環九約，不過我數唔曬九約。 哦，九約 我數唔曬。 如果九約嘅話咧，可以俾少少時間我準備，咁我就可以背曬出嚟。 我背唔到啊！真係 啊，係啊， 事實上 不過咧咁樣講啦咁到底環同埋灣？其實是不是同一樣嘢嚟咧？即係下環嗰度咧，其實即係應該係依家泛指，其實應該大約就係灣仔嗰個位置。係 啊， 係 啊， 我哋咁講嚇。咁其實環同埋灣咧，係咪純粹係嗰個字上面嗰個字唔同，但係個意思一樣咧？咁樣 其實呢個我唔知 道，呢個你唔知道啊？其實我都係最近咧又有睇書啦。咁書上邊講咧就話其實可能會係諧音啦，曾經但係亦都有另一個講。原来就话咧，环嘅意思咧系一个比较比弯更加阔嘅一个位置嚟嘅，系啦。咁大家可能睇翻以前香港嘅地图咧，望一望，咁可能就会明白点睇下系咪真系铜锣湾嗰度咧，系咪又真系窄啲，而上环啊、中环啊嗰个环咧又会唔会系真系大啲咧？咁大家可以得闲就上翻去网或者去图书馆揾下啲地图咁啊睇下咯，系嘛？ 嗯，系冇错嘅。咁咧，我哋咧都讲咗几个地方名啊。其实喺第一节咧，唔经唔过又差唔多时间，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一阵间我哋第二节再讲过一啲好得意、好古怪嘅地方名嘅故仔。 OK， 好。 即系所以你话呢个政府作咩可为啫？而家？ 冇噶啦，咁唯一一样嘢就系睇下点样几时啊，即系呢啲 用群众运动可以推翻 的。不是的，这个政权是要推翻的、是吧，就是你一定是通过就是香港人的那个本土运动、就是用一些相对激烈一点，就不是好像即是现在占中成日日都不同版本的，是吧，跟住写一篇五笔、我们不是夺权、我们不是违反基本法，我们不是暴力、我们不是暴民、那你是什么、现在真的咁又绑手绑脚 SM 占中，真係屌，真係你睇完一火都嚟埋，係咪，即係搞咩嘢啫，喺度而家係，係咪，好簡單嘅啫，我支持占中，叫何俊仁辞职，係咪，全香港公投，攞嗰、那个即係公民投票，公民联署嗰个方案出嚟公投，係咪，就係、是、咁簡單。公投咗之后政府唔接受就占中。好清晰，你而家用咩方案嚟佔中先？你而家叫人去佔中，你用咩方案嚟佔中咧？為咩而佔中先？我為咗普選，我佔中咧就係、據佢講咧就係為咗要即係、就是、希望中央政府嗱，我哋通過公民抗命要求中央政府，或者用公民抗命去感動中央政府，或者用公民抗命去向中央政府施壓，令到佢遵守基本法，給予我哋補選嘅承諾。咁而家。共产党话俾你听，喂，我哋系要严格按照基本法同埋人大常委会嘅决定、哦。咁你话要我按照基本法，我而家咪按照基本法咯。咁你占咩中啊？咁你系咪越听越睇越火滚啊？系咪？你要占中就系、是、你一定系要违反基本法啊嘛，去占中啊嘛，咪使咩用公民抗命啫？你都服膺基本法，你仲公咩民抗命啊？你都遵守基本法用公民抗命啊，你只是说、啊、我遵守基本法，不过你共产党不遵守基本法，我都咁都得嘅，佢解釋基本法咁咪而家 係冇嘅。頭先講啊，就係邊個解釋咗基本法啦？個基解釋權一定唔喺你度啦。同埋條底線一係出唔到，就佔中係冇一個名義喺度。 唔係你用咩嘢嚟佔中先得？ 個底線一個政治底線出唔到，你冇一個佔中嘅一個道德嘅 線。嗱，我要求無篩選、公民提名，係咪一定嘅門檻去提名呢個候選人？香港人有提名權，又一人一票選特首。是吧，如果中央不接受，我就佔中公民抗命，好清楚的嘛，这个是吧，现在不是又整个五筆出来，越讲越离题，是吧，所以成日强调和平与爱，那天我先跟倪康通电话又讲起这件事，他又在那里笑，佔中怎麼和平呢，他說你佔領人家的地方還和平，他這班什麼人來的、這個是倪康說的，我引述他而已，是不是很好笑，即你 是很難明白，是吧，究竟他們想怎樣，到現在我都真的不明白，我掌握不到，真但我就發覺他們現在很多花款，一會兒又去北京，不是去北角渣華街、那個即是熟食档度摆几围、是吧， 名人饭局、 名人饭局、那个名人呢主持的其中一个叫黄之锋、就是巴闭了、是吧，跟着另外一个名人饭局呢就请几个、有蔡子强啊、 梁文道、 梁文道啊、周玉明啊，不知道要一万元一位就几千元一位的，是吧， 啊即 是啊即搞搞下就搞这些、真是好东西真的。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3。 系翻嚟喺毫无准备嘅情况之下，我哋又开始咗第二节啦。咁 饮啖水先， 系饮啖水先，我都系啦。咁咧， 不如咁啦，我讲返啦，头先讲到四环九约，嗰啲四环九约系咩嚟呢？四环头先讲过啦，西环、上中、下环啦，咁、然之后呢，九约系乜嘢呢？九约呢其实就系由由我哋由西至东开始讲起啦，西边呢就系坚尼地城开始嘅，坚尼地城去到石塘咀呢一段啦，然之后石塘咀去到西营盘啦，西营盘自己啦，即系太平天国嗰个位置嗰度啦，西营盘，然之后呢就系、江乐道东西行啦，同埋上环街市去到中环街市，中环街市去到兵器厂街 Arsenal Street 啊，系咪嗰个 Arsenal？ 我唔记得阿仙奴， 一谂起兵器厂街，我谂起阿仙奴啦。咁之后就阿仙奴嗰个位置去到湾仔道啦，咁同埋湾仔道去到铜锣湾嘅，啱唔啱啊？啱啱啊？啱啱啊？中间啊湾仔道去鹅颈桥， 啱咗帮手纠正。 系啦系啦，鹅颈桥再去到铜锣湾咁样。呢度有九約嘅，咁到底咩嚟呢？四環九約嚇，咁、其實呢講到尾四環九約就係、即係我中國人個當年嘅中國人叫就四環九約啦。咁、而西方人呢按翻即係按翻地圖啦，大家搬翻落去咧，就會變咗係西方人叫嘅維多利亞城啦。 係啦。 咁至於乜嘢係維多利亞城呢？大家就 睇翻第一集嘅香港製造咯。 係啦，呢下嘅機啦。 係啦，我哋有外景係揾曬咁多個界碑咁樣，幾得意嘅咁樣。咁關於呢個維多利亞城咧。其实不得不提咧，维多利亚即系呢个名咧，喺香港人心目中好熟悉啊。咁因为系维多利亚呢个女王啊，英国一位女王咧，当时系佢叫大英帝国最鼎盛嘅时期啊。日不落帝国就系维多利亚女王打翻嚟嘅，基本上当然冇亲自打啦，即系喺佢治嘅期间 系 最大 领嘅时候啦。 英国系最大领导啦，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其实香港唔少街道咧都系用用 Queen， 即系用皇后嚟到去。明明嘅， 咁東啦，咪都 係啦。例如皇后大道啦，又例如係域多利皇后街咁樣樣啦，咁其實咧好搞笑嘅，因為咧其實咧呢度咧我哋咧係因為華人師爺咧嗰啲譯音咧係有少少。錯誤可以話譬如咧域多利皇后街啦，咁咧就係嗰啲咩 Queen Victoria Street 啊，咁咧其實。Queen 其實我哋怎譯皇后冇乜冇乜嘢，其實係女王啊嘛，女王唔同皇后噶嘛，係咪先？女王唔同皇后噶嘛，你有冇搞錯啊？皇后係皇帝個老婆， 係啊係啊係啊， 女王係係啦。咁咧 ，Queen's Row 啦，即係皇后大道啦，就係皇后大道啦，係咪譯做？但係咧。就其實可能應該是女王大道或者是域多利女王街咁樣樣嘅，咁但係即係其實叫做尊敬下最高統治者啊，但係中文你知啦，啲鬼佬鬼知我哋譯咩中文咩係咪先？所以咧，其實我唔即係嗰陣時有個謠傳啊，坊間有個謠傳就係話咧，其實咧譯嗰啲翻譯呢啲街名嗰啲華人咧，其實唔知係咪特登有心，因為佢哋心目中咧王啊只有係 男人做。 男人做，又或者王只有佢哋系即系华夏民族嘅一啲王，就唔想认一啲外族人做王咁样样啦。所以咧系咪都认咗做皇后咁样？呢个系几得意嘅一啲小消息嚟嘅。系啊。 O K。 系啊，咁其实除此之外咧，仲有一啲好得意嘅古仔嘅，即系有啲街道唔系太出名，但我又想讲咁样嘅。嗱，好似咧喺大角咀咧，嗰度咧，其实咧有一扎街道咧，如果有啲印象咧，就系以植物嚟到命名嘅，即系咩树街啊，咩棕树街啊， 系咯，枫树、榉树系嘛， 枫树啊咩都好啦，枫树好似唔系，我唔记得咗，但系咧其中有两条街。是非常之值得留意的，如果住在大角咀的朋友你真的留意清楚，一条呢就是叫松树街，一条呢就叫杉树街，你刚才讲的什么榉树街、橡树街啊那些都在这里的，都在附近的，但是呢最值得留意是松树街和杉树街。好了，大家觉得咦平平无奇有什么特别呢？这两条街其实呢松树街呢个英文就叫 Fear StreetFIR Street， 杉树街的英文是 PINE Pine Street。咁你查一查字典呢两个字点解？ 好，大家俾两分钟大家。 系啦，咁我哋唞下先。 系啦， 咁我讲埋大家听啦。其实咧，呢两条街嘅 中文和英文是调转晒的。即是说呢，其实 Pine Street 呢，就真正 Pine 的意思真的指松树，而 Fir Street 呢 FIR 呢就先是指杉树街的。咁就唔知边个搞错咗啦，即係中文调乱咗定係英文调乱咗啦。但係呢其实好早已经有人知道呢两个系错误嘅名嚟，但係呢都照继续。即係明即係将错就错咁样啦，可能因为驚喐到啲咩 system 啊又成咁样，所以呢就都几得意嘅，即係呢个啲人就笑为癫蚕倒虫嘅一个古仔囉咁样。 癫蚕倒虫。 係啦係啦。 ok, 几得意啊呢个。咁阿八神带咗我哋去九龙喎，咁我带返大家去香港好唔好啊，西隧定红隧啊，大家想。 好西隧好贵啊， 西隧唔系，但系西隧快好啦。咁西隧一出有啲咩咧？西隧一出咧，就不如讲下，又讲翻摩洛街个一个叫做Lasca Row 嘅地方，英文叫 Lasca Row 嘅，系啦。咁 Lasca 到底系乜嘢咧？Lasca 咧其实系一个印度嘅乌，佢嗰边叫做乌都语啊，系啊，乌都语， 乌都语 吓，即系佢哋当嗰边一个。方言啦，咁意思其實係士兵嘅，咁而 row 咧其實係一個細行一個窄行嘅意思啦。咁中文咧原本就叫摩羅街嘅，咁但係因為香港人講就講開， 唔係香港人啲廣東話好搞笑嘅，香港人啲廣東話咧即係。为咗顺口咧，就会专登将啲名咧读歪啲咁样样。 或者系因为佢可能咩平仄平啊、侧平啊， 系啦系啦 咁 样啦。 吓咁所以咧，摩罗街咁讲一讲就摩罗街啦。咁但系摩罗到底点嚟嘅咧？咁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名词啦。依家其实都冇人用噶啦，叫摩罗叉嘅。咁摩罗叉系咩咧？其实摩罗叉系。改泛指一啲南亞裔啦，尤其是係印度籍嘅人士啦。咁佢哋就摩羅即係我哋叫佢摩羅叉啦。咁摩羅咧呢、這個即係好多時講嗰個叉係咩咧？其實係差人，咁就話英兵咧去招募。嗰啲印度籍嘅人士啊，咁大頭綠衣嗰啲啊，咁佢哋招我再組織下，講得唔係幾好，唔好意思。 唔係，但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咧，摩羅差又好啊，摩羅差都好啊。我哋唔知點解咧，都慣咗咧叫啲印度人做阿差阿差。其實我自己我唔覺得有啲咩歧視成分，我覺得只係一個稱呼嚟。不過好似佢哋自己都有陣時自己都知道，有陣時都慣咗咁樣樣。 其實可能係因為即係。我哋由细到大咧就叫即系听开人哋叫阿叉，咁所以咧就觉得阿叉系冇嘢，咁但系可能再早两三代嘅时候，嗰啲叉其实系即系唔好嘅意思嘅，其实系啊，咁但系其实都仲未解释到摩罗呢个字典嚟，系咁原来再推翻。再前啲咧，原來摩羅咧係 moral 嘅意思，咁係由澳門嗰邊傳過嚟。 moral 啊 ，moral，moral， 唔係 tomorrow 啊， 唔係 moral，M-O-R-O， 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咁 moral 呢個字咧係葡萄牙人稱呼嗰啲印度籍嘅人士、印度裔嘅人士嘅。咁但係又再推翻過去歐洲嗰邊啦。咁 咁其實嗰個 moral 咧就係 M-O-O-R-S，moors。咁 moors 咧咁其實係講緊係一啲北非嗰邊咧一班北非人啦。咁同埋就係一啲Muslim 嘅。穆斯林嘅教徒，咁佢係葡萄牙嗰邊嘅人咧，就會咁樣稱呼呢啲人啦。咁當葡萄牙人去到印度嘅時候咧，咁發現，咦，好多印度人原來都信穆斯林嘅喎，咁所以就不如就直接叫佢做 Moro 啦。Moro 咁就講到去到澳門啦，澳門就傳過嚟香港啦，咁變咗 Moro， 咁嗰啲差人咧就 Moro 差咁樣 ，Moro 差就係嗰啲差人啦。講下講係 Moro 差 Moro 差咁樣啦。係啦，咁Moro 街係仲有冇啲咩補充咧？等我睇下先。 摩街好多補充，摩街我其實以前咧以為咧摩街淨係賣啲印度嘢咁樣啦，而家係興賣啲舊嘢、二手嘢啊、玩具啊、雜誌，即係乜都有。即係我漸漸俾我覺得個感覺咧，就好似嗰啲廟街咁樣樣嚇。不過港島版咯，同埋鬼佬版，鬼佬都會行嘅一個廟街咁樣樣咯， 係 啊，係嘛？咁除咗摩羅街，係咪附近仲有啲地方係比較值得講？ 講嘅。 哦，好啊，不如講一個我諗完我即係我聽即係一個俗語嚟嘅俗名嚟嘅。咁嗰個名咧就頭先同八神研究咗好耐嘅，因為咧我以為嗰個係一個粗口嚟嘅，咁點知原來就唔係。咁個名叫咩咧？就叫九媽。 能 狗媽能 寫出嚟是能夠的能字的 媽狗就真的是狗仔的狗啦媽呢就是媽寶兄弟的媽啦跟住 楞咯， 楞住就系有咩拉楞啊，嗰个楞啊， 系有咩拉楞个楞啦，咁样去声咁样样啦。 咁俾三秒钟大家，俾一秒钟大家估下到底呢个系咩嚟嘅？ 狗妈楞系嘛？ 好啦，咁而家开估啦。咁咧，狗妈楞嘅意思咧，嗱，咁都唔系十八禁嘅，呢啲系一啲狗咧就狗公同狗啦交配嘅时候啦，咁咁佢哋嘅性器官就会入咗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可能有啲事佢哋受到惊吓，咁佢哋就要掹翻出嚟嘅时候，咁但系咧因为掹唔切啦，咁但系一只狗就向东，一只狗就向西，咁形成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好啦，咁呢一个情况咧就叫狗妈能啦。 我觉得 即系原本系咁样嘅时候，突然间变咗咁样啦。 我觉得我想象力好丰富，改呢个地名。嗰啲人系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到底呢个地方喺边度咧？其实咧就系喺今时今日就应该系喺莲 其实莲香嗰条街啦，我叫莲香嗰条街叫 嗰度其实就系皇后大道啦。嗰、那个 荷嗱荷里活道再落去咧，嗰度咧就有个這个我 都开个 Google 睇下先。咁嗰个位置咧就 系、威灵顿威灵顿街，因为咧，威灵顿街咧喺中环接近上环嗰段咧，系有少少斜落去，咁啊经过莲香茶楼啦，再去到尽头嘅时候咧，其实咧如果大家有揸车咧，你会觉得咧好搞笑嗰个位置，就系咧你离开咗威灵顿街嗰下咧，你一系就直冲去到上环嗰度，你一系咧就即刻急转左，就转入皇后大道西，咁嗰个位嗰、那个三角位咧，嗰、那个叫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岔路啊，嗰度就叫做狗妈楞， 系啦，即系当年咧，啲人就叫佢做狗妈楞啦。点解咧？原来喺以前咧就有一场火警啊，喺中环呢个当时系一个华人嘅住宅区嚟嘅。咁有一个场好大嘅火，咁呢场火警咧就烧死咗好多人，咁而且就话将嗰度差唔多系夷为平地咁滞。咁政府咧就将嗰啲当其时烧剩嘅灰烬啊嗰啲咧，咁啊填咗个海咁样啦，咁啊填咗个地方，咁填完之后咧就将佢里边几条路，几条细嘅路啦，就同埋呢个皇后大道中、文咸街同埋苏杭街，仲有永和街嗰啲咧，咁佢哋就连埋咗一齐。咁大家如果可以上翻去睇翻地图嘅话咧，就你就会发觉嗰个地方嘅位置 咧，好似两只狗楞住咁样， 就好似系啦，就咁样连住咗，好好笑嘅。 系啦，就系嗰个位咯吓。 系啦，冇错，嗰个位。咁以后咧，大家约地方嘅时候咧，就会喂咁啱楞掂啦。 咁啱楞，但系冇人识听，冇办法啦。系啊，好啦，跟住咧，我讲啲比较有趣啲嘅古仔，又系即系个古仔尽量有趣啦。咁咧，其实咧喺半山啦，中环半山嗰度咧，就有个地方。方咧就唔系咁出名，就中文咧就叫列拿士地台，英文咧就叫唔知点读，英文咧就叫 Retnacella Terrace 系咪啦 ？Retnacella Terrace 类似嗱，但唔紧要，唔紧要，因为咧呢个咧可以解释嘅啫。呢个咧 Retnacella Terrace 点解咁难读？系因为咧根本呢个就唔系一个正式嘅英文嚟嘅，因为呢个 Retnacella 咧其实咧就系、是、串翻出嚟咧，调翻转就系、是、Alexander 嘅调翻转嘅串法。Alexander A L E X A N D E R， 咁啊 Alexander 就系 R E D N A X E L A 咁样样啦，系啦。咁啊呢个好得意嘅，当初咧命名呢条街咧，原本咧系向一个名为亚历山大嘅人致敬。咁亚历山大边个我哋都唔知道，咁但系咧你知啦。 又是華人翻譯的錯，可能是左向右啊，定是右向左咁樣啦。佢連英文都變咗調轉頭嚟寫咗，咁就變咗咧。我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種另一程度嘅尊敬啊？咁就變，咁就錯錯著，就變咗 Relation to Race 就列拿士地台，就係咁解啦。係、 啊、 啦、okay ，我以為要反一個叫亞歷山大嘅人啊，其實又 我初初咧聽八神講嘅時候咧，我有一度諗。啊，點解亞歷山大調轉嚟變咗咩 Relasena 嘅咁樣？其實因為諗嚟諗去都唔係啊，調轉嚟讀咁，原來係調轉嚟穿，係啦，跟住之後再重新讀過，就做咗一個新嘅字出嚟。 唔係，中文亞歷山大調轉嘅喎，大山力亞咁。但唔係啦，就唔係咁，唔係咁樣計嘅嚇。英文調轉啊，真係另一回事啦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個好得意嘅地方，我好想講嘅，雖然時間唔多，就係咧喺尖沙咀啦。尖沙咀嗰度咧，其實咧就sorry 啊。尖沙咀其實有個地方叫 Minden Road， 咁中文呢英文呢就除了叫 Minden Road 呢，還有另一條街叫 Minden Avenue。 咁 Minden Road 呢個中即係兩樣呢個英文名都係叫 Minden 嘛、Minden 啦、但係中文呢就非常之唔同。嗱 Minden Road 呢Minden Road 中文叫做缅甸台、Minden Avenue 中文就叫做缅甸径，喜欢蒲啊劈酒的人实知道，因为那里很多很多酒吧这样的、其实呢英文就咁上下，中文就咁唔同，点解呢？就我唔知个翻译歌系点搞啦。咁但系咧，其实咧两者系真系非常之有关系啊。话说咧，呢、這个 Minden 咧，即系缅甸台唔关缅甸事嘅，系唔关缅甸事。呢、這个 Minden 咧就系、是、德国嘅其中一个城市嚟嘅。咁我查过嗰个城市咧，其实就喺科隆同埋汉堡之间嗰个位嗰度嘅，吓好近汉诺威嘅 Hanover 嗰度嘅吓。咁啊 Minden 嗰度嗰啲城市嘅。啲人咧唔知點解咧，嗰陣時當年就聚居咗喺尖沙咀嗰一帶咁、樣啦。後嚟咧英國人咧就喺一戰裏面，英國人咧同德國咧就仇口嚟嘅，原來咁啊德國人咧嗰度慢慢撤離咗，但係留下咗嗰個地名，所以咧嗰、那個地名咧 Minden Road 咧就係譯翻做緬甸台，但係其實真係唔關緬甸事嘅嚇。咁啊緬甸徑就係 Minden Avenue 就係咁解啦。咁我覺得好得意呢個例子就係啦。有咩地方想介紹咧咁？ 好啦。咁八神又一次帶我哋去咗尖沙咀啦，咁今次我哋經紅隧就翻去，去到銅鑼灣，我哋去摩利神山啦。好啦，摩利神山嗰邊咧，點解想講摩利神山呢？其實想講下佢附近有個地方叫鵝頸橋啊。咁大家打小人就成日都去噶啦，打小人啊，去睇人打小人啊，或者拍戲最近有啲鬼片都會講到打小人都係喺鵝頸橋啦。咁到底鵝頸橋個鵝頸係咩咧？咁啊，咁原來係咁嘅。喺香港有一個山脈咧，個外形咧其實就好似一個飛鵝咁樣嘅。咁咁佢咧，佢嗰個頭鵝頸嗰個位置咧，外形好似鵝頸嗰個位置咧，就係、其實依家我哋叫嘅摩利神山。咁中文咧當時係叫做鵝頸山嘅。咁鵝頸山嘅東北面啦，咁佢就有一個耕地，嗰、那個耕地咧就本地人咧就稱嗰度做鵝頸嘅。咁直到亦都就係今時今日鵝頸橋嗰個位置啦。咁而後尾咧就為咗紀念一個傳教士Robert Morrison， 咁咧就叫咗嗰個鵝頸山咧就做摩利神山啦。咁摩丘咧其實就係咁樣嚟嘅。 摩丘幾型個名真係。 以前咧讀 Ivy 嘅時候咧，咁我就會講啦，喂你邊間學校㗎？咁我柴灣㗎，咁我摩丘噶， 系啊， 或者去唔去游水啊？去摩丘游水啦，咁样啦。 其实摩丘嗰带我都几舒服噶，几好行噶。因为我读中学咧附近啊嘛，嗰度系啊，踢波都咩都得。不过呢啲讲学讲咧，题外话啫，系啊。其实咧今日嗰个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 咁快啊， 系啊，快噶啦。即系讲下讲下，即系你话香港地名，我哋仲揾到好多，我哋都讲唔晒出嚟嘅。不过咧时间有限啦，我哋搵次机会又再开多集啦。 啦，又或者係大家有啲咩嘢再懶啲，我哋中意啲懶啲嘢，再懶啲嘅一啲資料啊或者知識咧，歡迎咧嚟到上我哋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咧嚟到去 share 嘅，即係多謝大家支持啦， 俾多啲意見我哋啦，想知道啲乜嘢都可以話俾我哋知，咁我哋可以準備一下咯。 係啊，又或者得閒咧食個宵夜都得嘅， 係冇錯。 Facebook 我咪得咯，好簡單啫嘛，係咯。好多謝大家支持香港製造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Okay, bye bye.